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101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初焚摄受品第29-3。十天地事，复白佛言：世尊，般若波罗蜜多甚为稀有，若有摄受般若波罗蜜多，则为摄受布施、境界、安忍、精进、净律般若波罗蜜多。若有摄受般若波罗蜜多，则为摄受内空、外空、内外空、空空、大空、圣意空、有为空、无为空、毕竟空、无际空、散空、无边异空、本性空、自相空、共相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无性空、自性空、无性自性空。若有摄受般若波罗蜜多，则为摄受真如、法界、法性、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平等性、离生性、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不思议界。若有摄受般若波罗蜜多，则为摄受苦圣地、极圣地、灭圣地、道圣地。若有摄受般若波罗蜜多，则为摄受四净律、四无量、四无色定。若有摄受般若波罗蜜多，则为摄受八解脱、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若有摄受般若波罗蜜多，则为摄受四念住、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知、八圣道之。若有摄受般若波罗蜜多，则为摄受空解脱门、无相解脱门、无愿解脱门。若有摄受般若波罗蜜多，则为摄受五眼、六神通。若有摄受般若波罗蜜多，则为摄受佛实力、四无所畏、四无碍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若有摄受般若波罗蜜多，则为摄受无妄施法、恒住舍性。若有摄受般若波罗蜜多，则为摄受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若有摄受般若波罗蜜多，则为摄受一切陀罗尼门、一切三摩地门。若有摄受般若波罗蜜多，则为摄受欲留果、依来果、不还果、阿罗汉果。若有摄受般若波罗蜜多，则为摄受独觉菩提。若有摄受般若波罗蜜多，则为摄受菩萨实地。若有摄受般若波罗蜜多，则为摄受无上正等菩提。若有摄受般若波罗蜜多，则为摄受世间、出世间一切善法。儿时佛告天地师言：如是如是，如如所说，般若波罗蜜多甚为稀有。 若欲般若波罗蜜多能摄受者，则能摄受布施、境界、安忍、精进、净律、般若波罗蜜多。若欲般若波罗蜜多能摄受者，则能摄受内空、外空、内外空、空空、大空、圣意空、有为空、无为空、毕竟空、无际空、散空、无变异空、本性空、自相空、共相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无性空、自性空、无性自性空。若与般若波罗蜜多能摄受者，则能摄受真如、法界、法性、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平等性、离生性、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不思议界。若与般若波罗蜜多能摄受者，则能摄受苦圣地、极圣地、灭圣地、道圣地。若于般若波罗蜜多能摄受者，则能摄受色净律、四无量、四无色定。若于般若波罗蜜多能摄受者，则能摄受八解脱、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若于般若波罗蜜多能摄受者，则能摄受四念住、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知、八圣道之。若于般若波罗蜜多能摄受者，则能摄受空解脱门、无相解脱门、无愿解脱门。若于般若波罗蜜多能摄受者，则能摄受五眼、六神通。若于般若波罗蜜多能摄受者，则能摄受佛实力、四无所谓、四无碍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法不共法。若于般若波罗蜜多能摄受者，则能摄受无妄施法、恒诸舍性。若于般若波罗蜜多能摄受者，则能摄受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若于般若波罗蜜多能摄受者，则能摄受一切陀罗尼门、一切三摩地门。若于般若波罗蜜多能摄受者，则能摄受欲留果、依来果、不还果、阿罗汉果。若于般若波罗蜜多能摄受者，则能摄受独觉菩提。若于般若波罗蜜多能摄受者，则能摄受菩萨实地。若于般若波罗蜜多能摄受者，则能摄受无上正等菩提。若于般若波罗蜜多能摄受者，则能摄受世间、出世间一切善法。复次乔释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于此般若波罗蜜多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维、书写、解说、广令流布，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现法、后法功德胜利，汝应谛听，极善作意，我当为汝分别解说。天地誓言，为然大圣，愿时为说，我等乐闻。 佛言：脚使家，若有种种外道繁殖，若诸恶魔及魔眷属，若于报恶增上慢者，于此菩萨摩诃萨所欲为仇戏凌辱危害，鄙视星心，塑造殃祸，自当甜灭不果所愿。何以过？乔使家，是菩萨摩诃萨以应一切智智心，用无所得为方便，长夜修行，不失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以大悲愿而为上首。若诸有情为千贪故，长夜斗争，是菩萨摩诃萨与内外法一切悉舍，方便令彼安住布施波罗蜜多。若诸有情长夜破戒，是菩萨摩诃萨与内外法一切悉舍，方便令彼安住境界波罗蜜多。若诸有情长夜忿会，是菩萨摩诃萨与内外法一切悉舍，方便令彼安住安忍波罗蜜多。若诸有情长夜懈怠，是菩萨摩诃萨与内外法一切悉舍，方便令彼安住精进波罗蜜多。若诸有情长夜心乱，是菩萨摩诃萨与内外法一切悉舍，方便令彼安住静虑波罗蜜多。若诸有情长夜愚痴，是菩萨摩诃萨与内外法一切悉舍，方便令彼安住般若波罗蜜多。若诸有情流转生死，长夜恒为贪嗔痴等随眠缠垢之所扰乱，是菩萨摩诃萨能以种种善巧方便令彼断灭永离生死，或安立彼令住内空外空内外空空空大空圣意空有为空无为空毕竟空无际空散空无变异空本性空自相空共相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无性空自性空无性自性空，或安立彼令住真如法界法性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平等性离生性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不思议界，或安立彼令住苦圣地极圣地灭圣地道圣地，或安立彼令住色境虑死无量死无色定，或安立彼令住八解脱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或安立彼令住四念住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知八圣道之，或安立彼令住空解脱门无相解脱门无愿解脱门，或安立彼令住五眼六神通，或安立彼 令诸佛实力，似无所谓，似无碍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或安利彼，令诸无妄施法，恒住舍性。或安利彼，令诸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或安利彼，令诸一切陀罗尼门、一切三摩地门。或安利彼，令诸欲留果、依来果、不还果、阿罗汉果。或安利彼，令诸独觉菩提。或安利彼，令诸菩萨实地。或安利彼，令诸无上正等菩提。或安利彼，令诸世间出世间一切善法。乔使家，如是名为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维，书写解说留步般若波罗蜜多菩萨摩诃萨所获现法功德胜利。乔使家，是菩萨摩诃萨由于般若波罗蜜多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维，书写解说广令留步，于当来世速证无上正等菩提，转妙法轮，度无量众，随本所愿，安利有情，令于三乘修学究竟，乃至证如无余涅槃。乔使家，如是名为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维，书写解说留步般若波罗蜜多菩萨摩诃萨所获后法功德胜利。复次乔使家，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于此般若波罗蜜多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维，书写解说广令留步，其地方所若有恶魔及魔眷属，或有种种外道繁制，及于暴恶增上慢者，赠记般若波罗蜜多欲为障碍，结则伪惧，令速隐没，终不能成。彼因暂闻般若声故，众恶渐灭，功德渐生，后依三乘得尽苦集。乔使家，如有妙药名曰末期，是药微是能消中毒，有大毒蛇畸形求食，遇见生类欲折啖之，其生不死，走投妙药，蛇闻药气寻便退走。黑锅乔使家，由此末期巨大威力，能服中毒以生命故。当知般若波罗蜜多巨大势力亦复如是，若善男子善女人辈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维，书写解说广令留步，诸恶魔等于此菩萨摩诃萨所欲为恶事，由此般若波罗蜜多威神力故，令彼恶事于其方所自当殄灭。黑锅乔使家，由此般若具大威力，能摧恶法，增众善故。乔使家， 云何般若波罗蜜多能灭恶法，增长众善？乔使家，如是般若波罗蜜多能灭贪欲、嗔恚、愚痴，增彼对治。乔使家，如是般若波罗蜜多能灭无明、行、识、名色、六处、受、爱、取、有、生、老、死、愁叹、苦忧恼，纯大苦运，增彼对治。乔使家，如是般若波罗蜜多能灭一切障盖、随眠、缠垢、劫缚，增彼对治。乔使家，如是般若波罗蜜多能灭我见、有情见、命者见、生者见、养育者见、世夫见、不特切罗见、异生见、汝同见、作者见、受者见、知者见、见者见，增彼对治。乔使家，如是般若波罗蜜多能灭一切常见、断见、有见、无见，乃至种种诸恶见趣，增彼对治。乔使家，如是般若波罗蜜多能灭所有悭贪、破戒、愤恚、懈怠、散乱、愚痴，增彼对治。乔使家，如是般若波罗蜜多能灭所有常想、乐想、我想、境想，增彼对治。乔使家，如是般若波罗蜜多能灭一切贪行、嗔行、痴行、慢行、一见行等，增彼对治。乔使家，如是般若波罗蜜多能灭色取，增彼对治。能灭受想行识取，增彼对治。乔使家，如是般若波罗蜜多能灭眼处取，增彼对治。能灭耳鼻舌身意处取，增彼对治。能灭色处取，增彼对治。能灭声香味触法处取，增彼对治。乔使家，如是般若波罗蜜多能灭眼界取，增彼对治。能灭色界、眼识界及眼处、眼处为缘所生诸受取，增彼对治。能灭耳界取，增彼对治。能灭声界、耳识界及耳处、耳处为缘所生诸受取，增彼对治。能灭鼻界取，增彼对治。能灭香界、鼻识界及鼻处、鼻处为缘所生诸受取，增彼对治。能灭舌界取，增彼对治。能灭味界、舌识界及舌处、舌处为缘所生诸受取，增彼对治。能灭身界取，增彼对治。能灭处界、身识界及身处、身处为缘所生诸受取，增彼对治。能灭意界取，增彼对治。能灭法界、意识界及意处、意处为缘所生诸受取，增彼对治。乔使家，如是般若波罗蜜多能灭地界取，增彼对治。能灭水火风空十界取， 等比对峙。假使迦，如是般若波罗蜜多，能灭苦胜地取，等比对峙。能灭即灭道胜地取，等比对峙。假使迦，如是般若波罗蜜多，能灭无明取，等比对峙。能灭行、识、名色、六处、触、受、爱、取、有、生、老、死、愁、叹、苦、忧、恼取，增比对峙。假使迦，如是般若波罗蜜多，能灭内空取，增比对峙。能灭外空、内外空、空空、大空、胜意空、有为空、无为空、毕竟空、无际空、散空、无边异空、本性空、自相空、共相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无性空、自性空、无性自性空取，增比对峙。假使迦，如是般若波罗蜜多，能灭真如取，增比对峙。能灭法界、法性、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平等性、离生性、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不随界取，增比对峙。假使迦，如是般若波罗蜜多，能灭不施波罗蜜多取，增比对峙。能灭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取，增比对峙。假使迦，如是般若波罗蜜多，能灭四净律取，增比对峙。能灭四无量、四无色定取，增比对峙。假使迦，如是般若波罗蜜多，能灭八解脱取，增比对峙。能灭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取，增比对峙。假使迦，如是般若波罗蜜多，能灭四念住取，增比对峙。能灭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知、八圣道之取，增比对峙。假使迦，如是般若波罗蜜多，能灭空解脱门取，增比对峙。能灭无相无愿解脱门取，增比对峙。假使迦，如是般若波罗蜜多，能灭无眼取，增比对峙。能灭六神通取，增比对峙。假使迦，如是般若波罗蜜多，能灭佛实力取，增比对峙。能灭四无所谓、四无碍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取，增比对峙。假使迦，如是般若波罗蜜多，能灭无往事法取，增比对峙。能灭恒住舍性取，增比对峙。假使迦，如是般若波罗蜜多，能灭一切智取，增比对峙。能灭道相智、一切相智取，增比对峙。假使迦，如是般若波罗蜜多，能灭一切陀罗尼门取，增比对峙。能灭一切三摩地门取，增比对峙。假使迦，如是般若波罗蜜多，能灭欲流取，增比对峙。能灭依来、不还、阿罗汉取，增比对峙。假使迦，如是般若波罗蜜多，能灭欲流相、欲流果取，增比对峙。能灭依来相、依来果、不还相、不还果、阿罗汉相、阿罗汉果取，增比对峙。假使迦，如是般若波罗蜜多， 能灭独觉取，张彼对峙；能灭独觉相，独觉果取，张彼对峙。乔释迦，如是般若波罗蜜多，能灭菩萨摩诃萨取，张彼对峙；能灭三藐三佛陀取，张彼对峙。乔释迦，如是般若波罗蜜多，能灭菩萨摩诃萨法取，张彼对峙；能灭无上正等菩提取，张彼对峙。乔释迦，如是般若波罗蜜多，能灭声闻乘取，张彼对峙；能灭独觉乘、无上乘取，张彼对峙。乔释迦，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乃至能灭波涅盘取，张彼对峙。乔释迦，如是般若波罗蜜多，能灭一切魔所住法，即能生长一切善事。是故般若波罗蜜多有无数量大威神力。复次乔释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于此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维、书写解说、广令流布，是菩萨摩诃萨常为三千大千世界、四大天王及天地士、堪忍界主、大梵天王、极光净天、遍净天、广果天、净居天等，并诸善神皆同拥护，不令一切灾横侵恼，如法所求无不满足。十方世界现在诸佛亦常护念如是菩萨，令恶法灭，善法增长。所谓增长布施波罗蜜多，令无损减，增长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令无损减。何以故？以无所得为方便故。增长内空，令无损减；增长外空、内外空、空空、大空、圣意空、有为空、无为空、毕竟空、无际空、三空、无变异空、本性空、自相空、共相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无性空、自性空、无性自性空，令无损减。何以故？以无所得为方便故。增长真如，令无损减；增长法界、法性、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平等性、离生性、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不碎界，令无损减。何以故？以无所得为方便故。增长苦圣地，令无损减；增长极灭道圣地，令无损减。何以故？以无所得为方便故。增长四净律，令无损减；增长四无量、四无色定，令无损减。何以故？以无所得为方便故。增长八解脱，令无损减；增长八上处、九次第定、十遍处，令无损减。何以故？以无所得为方便故。增长四念住，令无损减；增长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知、八圣道之，令无损减。何以故？ 以无所得为方便故，增长空解脱门，令无损减；增长无相无愿解脱门，令无损减。还故，以无所得为方便故，增长无眼，令无损减；增长六神通，令无损减。还故，以无所得为方便故，增长佛实力，令无损减；增长四无所谓，四无碍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令无损减。还故，以无所得为方便故，增长无妄施法，令无损减；增长恒住舍性，令无损减。还故，以无所得为方便故，增长一切智，令无损减；增长道相智、一切相智，令无损减。还故，以无所得为方便故，增长一切陀罗尼门，令无损减；增长一切三摩地门，令无损减。还故，以无所得为方便故。乔使家，是菩萨摩诃萨，发言微速，闻皆敬受，称量谈说，慈无错乱，深知恩义，兼视善友，不为牵记、愤恨、负恼、惭狂、骄等之所隐蔽。乔使家，是菩萨摩诃萨，自离断生命，教他离断生命。赞说离断生命法，欢喜赞叹离断生命者，自离不与取，教他离不与取。赞说离不与取法，欢喜赞叹离不与取者，自离欲邪行，教他离欲邪行。赞说离欲邪行法，欢喜赞叹离欲邪行者，自离虚诳语，教他离虚诳语。赞说离虚诳语法，欢喜赞叹离虚诳语者，自离离见语，教他离离见语。赞说离离见语法，欢喜赞叹离离见语者，自离粗恶语，教他离粗恶语。赞说离粗恶语法，欢喜赞叹离粗恶语者，自离杂秽语，教他离杂秽语。赞说离杂秽语法，欢喜赞叹离杂秽语者，自离贪欲，教他离贪欲。赞说离贪欲法，欢喜赞叹离贪欲者，自离嗔恚，教他离嗔恚。赞说离嗔恚法，欢喜赞叹离嗔恚者，自离邪见，教他离邪见。赞说离邪见法，欢喜赞叹离邪见者。乔使家，是菩萨摩诃萨，自行布施波罗蜜多，教他行布施波罗蜜多。赞说布施波罗蜜多法，欢喜赞叹行布施波罗蜜多者，自行境界波罗蜜多，教他行境界波罗蜜多。 赞说境界波罗蜜多法，欢喜赞叹行境界波罗蜜多者，自行安忍波罗蜜多，教他行安忍波罗蜜多，赞说安忍波罗蜜多法，欢喜赞叹行安忍波罗蜜多者，自行精进波罗蜜多，教他行精进波罗蜜多，赞说精进波罗蜜多法，欢喜赞叹行精进波罗蜜多者，自行净律波罗蜜多，教他行净律波罗蜜多，赞说净律波罗蜜多法，欢喜赞叹行净律波罗蜜多者，自行般若波罗蜜多，教他行般若波罗蜜多，赞说般若波罗蜜多法，欢喜赞叹行般若波罗蜜多者，乔释迦，是菩萨摩诃萨，自住内空，教他住内空，赞说内空法，欢喜赞叹主内空者，自住外空，教他住外空，赞说外空法，欢喜赞叹主外空者，自住内外空，教他住内外空，赞说内外空法，欢喜赞叹主内外空者，自住空空，教他住空空，赞说空空法，欢喜赞叹住空空者，自住大空，教他住大空，赞说大空法，欢喜赞叹住大空者，自住圣意空，教他住圣意空，赞说圣意空法，欢喜赞叹住圣意空者，自住有为空，教他住有为空，赞说有为空法，欢喜赞叹住有为空者，自住无为空，教他住无为空，赞说无为空法，欢喜赞叹住无为空者，自住毕竟空，教他住毕竟空，赞说毕竟空法，欢喜赞叹住毕竟空者，自住无际空，教他住无际空，赞说无际空法，欢喜赞叹住无际空者，自住散空，教他住散空，赞说散空法，欢喜赞叹住散空者，自住无边异空，教他住无边异空，赞说无边异空法，欢喜赞叹住无边异空者，自住本性空，教他住本性空，赞说本性空法，欢喜赞叹住本性空者，自住自相空，教他住自相空，赞说自相空法，欢喜赞叹住自相空者，自住共相空，教他住共相空，赞说共相空法，欢喜赞叹住共相空者，自住一切法空，教他住一切法空，赞说一切法空法，欢喜赞叹住一切法空者，自住不可得空，教他住不可得空，赞说不可得空法，欢喜赞叹住 不可得空者。自住无性空，教他住无性空，赞说无性空法，欢喜赞叹诸无性空者。自住自性空，教他住自性空，赞说自性空法，欢喜赞叹诸自性空者。自住无性自性空，教他住无性自性空，赞说无性自性空法，欢喜赞叹诸无性自性空者。乔使家，是菩萨摩诃萨，自住真如，教他住真如，赞说真如法，欢喜赞叹住真如者。自住法界，教他住法界，赞说法界法，欢喜赞叹住法界者。自住法性，教他住法性，赞说法性法，欢喜赞叹住法性者。自住不虚妄性，教他住不虚妄性，赞说不虚妄性法，欢喜赞叹住不虚妄性者。自住不变异性，教他住不变异性，赞说不变异性法，欢喜赞叹诸不变异性者。自住平等性，教他住平等性，赞说平等性法，欢喜赞叹诸平等性者。自住离生性，教他住离生性，赞说离生性法，欢喜赞叹诸离生性者。自住法定，教他住法定，赞说法定法，欢喜赞叹诸法定者。自住法住，教他住法住，赞说法住法，欢喜赞叹诸法住者。自住实际，教他住实际，赞说实际法，欢喜赞叹住实际者。自住虚空界，教他住虚空界，赞说虚空界法，欢喜赞叹住虚空界者。自住不思议界，教他住不思议界，赞说不思议界法，欢喜赞叹住不思议界者。乔使家，是菩萨摩诃萨，自住苦圣地，教他住苦圣地，赞说苦圣地法，欢喜赞叹住苦圣地者。自住极圣地，教他住极圣地，赞说极圣地法，欢喜赞叹住极圣地者。自住灭圣地，教他住灭圣地，赞说灭圣地法，欢喜赞叹诸灭圣地者。自住道圣地，教他住道圣地，赞说道圣地法，欢喜赞叹诸道圣地者。乔使家，是菩萨摩诃萨，自修出境律，教他修出境律，赞说出境律法，欢喜赞叹修出境律者。自修第二境律，教他修第二境律，赞说第二境律法，欢喜赞叹修第二境律者。自修第三境律，教他修第三境律，赞说第三境律法，欢喜赞叹修第三境律者。自修第四境律，教他修第四境律，赞说第四境律法，欢喜赞叹 修第四净律者，乔使家，是菩萨摩诃萨，自修慈无量，教他修慈无量，赞说慈无量法，欢喜赞叹修慈无量者，自修悲无量，教他修悲无量，赞说悲无量法，欢喜赞叹修悲无量者，自修喜无量，教他修喜无量，赞说喜无量法，欢喜赞叹修喜无量者，自修舍无量，教他修舍无量，赞说舍无量法，欢喜赞叹修舍无量者，乔使家，是菩萨摩诃萨，自修空无边处定，教他修空无边处定，赞说空无边处定法，欢喜赞叹修空无边处定者，自修实无边处定，教他修实无边处定，赞说实无边处定法，欢喜赞叹修实无边处定者，自修无所有处定，教他修无所有处定，赞说无所有处定法，欢喜赞叹修无所有处定者，自修非想非非想处定，教他修非想非非想处定，赞说非想非非想处定法，欢喜赞叹修非想非非想处定者，乔使家，是菩萨摩诃萨，自修八解脱，教他修八解脱，赞说八解脱法，欢喜赞叹修八解脱者，自修八圣处，教他修八圣处，赞说八圣处法，欢喜赞叹修八圣处者，自修九次地定，教他修九次地定，赞说九次地定法，欢喜赞叹修九次地定者，自修十遍处，教他修十遍处，赞说十遍处法，欢喜赞叹修十遍处者，乔使家，是菩萨摩诃萨，自修四念住，教他修四念住，赞说四念住法，欢喜赞叹修四念住者，自修四正断，教他修四正断，赞说四正断法，欢喜赞叹修四正断者，自修四神足，教他修四神足，赞说四神足法，欢喜赞叹修四神足者，自修五根，教他修五根，赞说五根法，欢喜赞叹修五根者，自修五力，教他修五力，赞说五力法，欢喜赞叹修五力者，自修七等觉知，教他修七等觉知，赞说七等觉知法，欢喜赞叹修七等觉知者，自修八圣道之，教他修八圣道之，赞说八圣道之法，欢喜赞叹修八圣道之者，乔使家，是菩萨摩诃萨，自修空解脱门，教他修空解脱门，赞说空解脱门法，欢喜赞叹修空解脱门者， 自修无相解脱门，教他修无相解脱门。赞说无相解脱门法，欢喜赞叹修无相解脱门者，自修无愿解脱门，教他修无愿解脱门。赞说无愿解脱门法，欢喜赞叹修无愿解脱门者，乔释迦是菩萨摩诃萨，自修无眼，教他修无眼。赞说无眼法，欢喜赞叹修无眼者，自修六神通，教他修六神通。赞说六神通法，欢喜赞叹修六神通者，乔释迦是菩萨摩诃萨，自修佛实力，教他修佛实力。赞说佛实力法，欢喜赞叹修佛实力者，自修四无所谓，教他修四无所谓。赞说四无所谓法，欢喜赞叹修四无所谓者，自修四无碍解，教他修四无碍解。赞说四无碍解法，欢喜赞叹修四无碍解者，乔释迦是菩萨摩诃萨，自修大慈，教他修大慈。赞说大慈法，欢喜赞叹修大慈者，自修大悲，教他修大悲。赞说大悲法，欢喜赞叹修大悲者，自修大喜，教他修大喜。赞说大喜法，欢喜赞叹修大喜者，自修大舍，教他修大舍。赞说大舍法，欢喜赞叹修大舍者，乔释迦是菩萨摩诃萨，自修十八佛不共法，教他修十八佛不共法。赞说十八佛不共法法，欢喜赞叹修十八佛不共法者，卷第101。